拖到2019年，成为明年的新年愿望清单里的一项了。希望很多朋友不像我一样拖沓，大部分至少完成一部分吧。有的时候在年底的时候盘点一下今年一年来自己的一些关键词和关键字，都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这不是之前呢就有一个网站评选了2018年我们国家的很多的流行语，那现在有时候就会想想自己的关键词又是怎样的呢？不如趁这个直播时段，大家好好想一想，如果想到了呢，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欢迎所有亲爱的收音机厅的听众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了。今天是旅行单元，今天同样把节目分割成两个部分，第一时段会有跟着小央一起看看他喜欢的觅食之旅，那第二时段同样会有钟经理耀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看看钟经理的耀月今天会带给我们怎样高品质的旅行呢？欢迎您随时加入进来。如果您现在正在微博上或者是在一直播平台，希望您搜索活力982，也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加入到节目互动当中。好，节目第一时段照例进入我们第一个小板块潮流方向标，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了解一下最近身边的事儿，因为还是到年底了，很多的旅游出行信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帮助大家制定自己的旅游计划。因为很多人可能想去跨年，还有很多人打算趁着春节好好利用这个长假出去旅行一番。那目前的一些实用的旅游贴士对大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你下面的时间要好好认真听的。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咱们北京的事儿。哎，我们的小央啊坐在嘉宾位，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首先呢就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消息，因为自然博物馆之前有一段时间卖门票，后来拿身份证可以申领预约门票，而如今呢北京自然博物馆将会实行预约参观了，所以最新的消息是为方便观众的安全有序的参观，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自然博物馆从12月17号的14点开始，也就是今天下午2点已经开始实行了分时段预约参观制度。根据这个预约观点呢，来这个自然博物馆将会实行实名制的预约参观，门票提前3天可以预约，约完为止。分两个时间段大家可以约，首先时间段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第二个时间段是下午1点到4点。完成预约的观众朋友必须在参观的当天按照预约的参观时间段持2代身份证直接进入到闸机验证入馆参观，那错过预约时间您就不能入馆了。了解一下免费预约人数，上午个人观众2000人，团体观众1000人，下午同样的数字，所以也是遵循着约满为止。今天下午应该是缓冲期，从明天开始自然博物馆将会不再提供现场预约服务窗口，观众呢可以通过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官网、官方微信、电话、语音等方式进行预约。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第一时段的嘉宾，你说你这个名到底介绍小英还是毛毛呢？ 当然是 Miss 毛啦，我这个专业的嘉宾名你知道吗？ 行，那我觉得 那就叫 Miss 苗是吧？ Miss 毛 哦，我还说怎么会用我的姓呢？ 你是 Miss 苗，我是 Miss 毛，咱俩就苗毛一个时段是吗？就可以， 行，我给你一会儿改一下。 我已经看视频里穿着背心的我了，真的。 真的吗？ 对，由此可以说明我今天要说的这个地儿有多暖和。 Miss 毛，好，我现在负责给你改一改名儿、哈。 嗯，好的。 今天 Miss 毛主要给我们带来好吃的地方是哪里呢？ 今天很高兴啊，受珊珊的临时委托，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美食。然后我觉得珊珊一定是在我身上装了小雷达了，知道我这昨天刚回北京， 是的，我一直关注着呢， 被提了过来了。 可不错。 那请问我之前去哪儿了？ 不知道。哦天哪， 所以你的点儿很正，我正好上周去了一趟广州香港，然后回来的时候再绕了一下上海。 哦，然后怎么样这一趟、这会儿季节应该很好。 就是彻底体验一个什么叫做全国性降温的感受。 哎呀，好，还是找专业人给你改字幕， 真好。 我改半天只能改出一个字儿 啊。好的，那就请外面的导播哥哥帮我把名字改一下。 哇，一下子现在就变成了 Miss 毛了。 对， 好，咱们这个时段首先咱们了解一点那个实用性的信息哈，方便大家出去的时候有一些政策需要了解一下。出入境管理处的最新消息。出入境接待大厅首推24小时自助服务，大家了解一下。前两天开始，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通州分局出入境自助服务厅的基础上，增加了3个自助服务场所。其中，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厅，为申请人提供办理赴港澳台旅游的签注，还有领取出入境证件、查询本人出入境记录这三项服务，都可以达成24小时了。 哇，这个太好了！为什么我上周去没开始？ 是吗？然后同一天，朝阳分局、丰台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设立了延时自助服务区，为申请人提供办理赴港澳台旅游的签注，还有领取出入境证件这两项服务。 特别好。 对，然后咱们了解一下，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24小时自助服务厅是位于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北侧北门的东侧，那地址是安定门东大街2号。他们实行了全时开放、全程自助、全年无休的运行模式，方便申请人全流程办理业务。不过提醒大家，这个居民必须持身份证刷卡才能进入到服务厅内办理业务，就跟银行的 ATM 机那个屋差不多。 因为大家首先要提示一下大家，他刚才说的只是提供签注，如果你本身并没有比如说港澳通行证的这个新卡之外， 现在是卡吗？ 现在是卡。如果你没有这个卡的话，你还是要按照这个流程整体的提交，然后拿本的话也是需要做更新，换成卡之后做一个自助签注的。那坐地铁呢，就是到雍和宫附近，然后到了刚才说的那个指定的位置，大家就可以去办理签注了。这点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北京地区我们办港澳台通行证，这个港澳通行证的这个啊，据我了解啊，香港我们是可以一次签2次，澳门只能签1次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这个出行的计划。 另外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卡，我还是停留在以前本儿的这个阶段。这个卡现在就没有有效期了，是不是？ 这卡也是有的，它因为你的身份证是有效期的 啊。 然后这个卡的话呢是这样，比如说在北京很多小伙伴们有的是非京籍，这个也是可以的，只要你是在北京缴纳1年社保以上，然后或者是你已经有了居住证，你拿居住证就在你所在的管辖社区，通过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大厅的官方网站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嘿，你这还真问着了，我上周全部流程走了一遍。 对，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还真没有这个卡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就是直接上官方网站，上北京市出入境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啊，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网站有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分页网站。然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这个时候现在网上提交，你提交是赴港澳还是赴台，还是比如说你是要申请护照啊什么之类的，都是电子先提交。提交完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个申请流程号，他会告诉你48小时之内有结果，但是一般24小时之内都能电子批注下来，批注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去现场办理了。所以大家不一定非要等到48小时之后再去查，其实24小时之后，比如说我今天上午10点提交的，那我第二天上午10点我就可以查一下，没有问题。然后我当天我拿着我的居住证，我就可以约当天下午的最近的点就去办理了，这个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说你们家附近的派出所有那个比如说出入境受理点的，那些都是可以处理这些材料的，但是最终我们拿这个卡的地方还是在出入境管理局大厅或者是朝阳局分局，像这样的这种所谓叫做分支机构的核心点才行。但是在我们拍照的那种就是派出所的便民的出入境办理点是领取不了的。 对，这个其实也提到了，刚才我们说有24小时的这个业务了嘛，但是提醒大家，各自服务厅仅能领取各个大厅办理的出入境证件。 对，所以的话，大家就是你在办理的时候，你拍照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不是去申领那张卡拍照的地方，他会给你一张回执单，这个单上就会写清楚你是去哪儿去领取你这个证件，那你之后你再拿这个证件就是去哪个点去申请都是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您还原则上是哪儿办的上哪儿领， 哪儿办哪儿取。 好，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是振奋人心啊，尤其年底了，很多人打算出行。 对， 如果您这个本本快到期了，或签注就是还没办，那这个时候可以缩短时间。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咱们很多都是北京市的朋友嘛，北京市在香港的，在那个深圳那边应该是有一个当日往返的，有一个便捷办理的办法。具体的，因为我这次没有走这个渠道，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这个也是特意为了便民推出来的一个当日往返香港的一个相关的证件， 哦， 也是可以拿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办理的。 哦，等于就说如果我没有签注，我也可以短时间的 当日的往返的，这个是可行的。 哇，那真的是方便多了。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广东旅游，我可能没有计划去香港。 对， 但 可能顺道就弯道，比如说可能我就到了佛山，到了顺德，我突然就觉得，哎，要我再往南边走去逛一下，或者到了珠海，那我就过一下哈，去一下澳门。所以大家也在网上稍微查询一下这些攻略。 这个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啊，大家都关注一下。另外跟大家交代一下，在观光列车内赏京都四季美景的可能性又有了。日本交通企业这个阪急电铁公司定于明年三月起在京都和大阪之间运行全新的日式观光列车，以这个京都四季为主题，票价和普通的列车是没有差别的，而且还不用提前预约。列车名是京列雅洛号，含六节车厢，分别以京都的秋冬春夏初秋和早春为季节主题。乘客进入车厢呢，仿佛置身于传统日式旅馆或者京都传统的民宿，深褐色的木板与浅棕色的榻榻米的搭配，装潢考究，风格各异。每节车厢内的外饰主打与季节主题相应的植物。据这个公司了解啊，这个全程运行是不到45分钟，票价和其他往返于京都和大阪的列车是一样的，是400日元，合人民币是24元人民币。不过列车仅在周末和节假日运行，每天运行7个来回。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消息。由于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好像有日本的多次往返，所以呢，乘坐这个列车还可以不浪费在车厢里的时间，也是一个不错的旅游方式。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旅行线路，因为在京都相对来说它是古城，比如说京都有非常好的，就是大家一般去京都，尤其是冬天，肯定会选择一个温泉旅馆嘛。那看看这个线路里面是否会经过一些当地不错的民宿。那如果说你现在要去预定你的计划的话，我推荐一家京都非常有名的，在应该算是全球范围内做温泉旅馆都做得非常好的，叫红西诺亚。当然它的预算会稍微高一点，建议大家可以作为旅行的最后一晚做一个升级体验来说。然后的话，它基础房型的费用也不低，大概可能在人民币2000到3000左右。但是它是属于就是那种大的那种院落式的这种就是度假温泉的度假核心村，所以的话，你在它这个一个院子里面，你就能看到整个古建的一个就是那种日式然后古建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推荐大家这个真的，如果去京都，你的预算 OK 的话，可以留出一定的预算来去那儿体验一晚。 要是住在这样的温泉酒店里，我是不要出门的。 这种酒店就不需要出门，因为在它酒店里的景观就已经非常美了。 真的不能浪费房费。 不会，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说可能要去住2000到3000的酒店是为什么。其实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就是我们花钱其实买的是一种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这个体验是无价的。比如说就像这一次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分享的，我去上海这一次也是痛定思动，下定决心，慎一紧，然后订了一晚270度的一个江景房。然后确实我并没有选择浦东，也没有选择浦西，而是选择了虹口。但是我那个位置那个景观一会儿我会发给苗山，大家可以通过网上看到，就是这个景色还是很美的。 哇，非常值得。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像这个 Miss 毛推荐的这样啊，体验一下，虽然有点贵，但是住一晚吧哈。 啊，对，就是住一晚，因为正好嘛，就是有特殊的纪念日的时候可以。 纪念日，不要再撒狗粮，然后真是我们目前都用不上这件事儿。好，我们了解一下印度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印度方面最大的消息就是泰姬陵涨价了，这个也是因为印度的文化部希望可以对这个门票的提升啊，对这个人流有一点限制，所以对这个泰姬陵的门票价格统一上调是200卢布，1元人民币折合是10.3印度卢布，所以基本上就除以10的话是涨了20块钱，听上去还行。但是您要听听这个印度国内游客每人是250卢布，合人民币是25块钱，外国游客每人是1300卢比，合人民币是130块钱。所以现在基本我觉得它涨的这个200卢布应该指的是国内游客的上浮比例，应该是不指的国内 和国外可估计上浮的幅度不是一样，但总体来说，由于最近呢这个印度空气污染加剧，而且附近的猴子泛滥，对泰姬陵造成了破坏，所以每到节假日和周末呢，泰姬陵总是游客爆满，安全隐患也是比较突出。为此，印度政府今年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在今年启动了对泰姬陵的全面清理整修工作。目前据说每天国内游客数量被控制在40,000人以内，游览时长不得超过3小时。泰姬陵建于17世纪，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喜欢的朋友应该趁这个，我相信在之后还会有一些一系列的保护政策，可能限制越来越多，所以想去印度泰姬陵一观的最好早点去。好，今天这个新闻类似就差不多了，下个板块我们进入今天的左右巡航主板块，我们跟着 Miss 毛这个小央同学去感受一下小央同学的觅食记之旅。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小杨同学，你迫不及待的要说什么？刚才 我说我忘了把那个特别好看的江景图发给你了，我决定先发给你。 行，你先跟我们说着先，因为你今天给我分享的照片还挺多的。 对， 我想那个让那个 Miss 毛介绍一下啊，他之前刚刚说了一点儿一个小头吧，算开了个头。 嗯， 说刚刚结束了一趟香港之旅， 嗯， 然后还去了上海，是之前去的对吧？ 嗯， 对吧？ 对。 所以呢，其实那个 Miss 毛每次出行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字儿，吃呗。 这一次还真的是因为一些原因，然后去了一趟深圳。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一次去深圳，我觉得还是对深圳又有了一个新的改观。毕竟现在作为，不是前两天刚出了一个全国消费指南嘛，深圳已经跃居第二，仅次北京都排到第三了。感受了一下深圳这个人均37岁的城市的一个活力，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哇， 嗯， 因为深圳是一个 很新的一个移民城市， 对，它是一个外来人口就是为主的城市。 然后深圳有一句 slogan 特别可爱，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然后我深圳的朋友就特别的热情，你知道吗？一去了都会问，哎，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啊，我刚下飞机，喜欢深圳吗？我说我得感受一下两天。没关系，你现在不喜欢，你将来总有一天会喜欢上的，就带着那种自信，然后非常友好的去跟你去聊天，我会觉得很幸福。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深圳，我推荐了两家，一家要排特别大的大队的，一家是当地非常本土的一个东西。那大家肯定不知道现在深圳流行吃什么，深圳流行特别特别流行的东西啊。 我之前去深圳， 猜一下， 之前去深圳流行过一阵牛肉丸。 现在不行了，这太清淡了。 你说一个我听听。 现在深圳流行吃酸菜鱼 啊。 对，现在就是我当时下飞机，我还跟我朋友说，我说啊，我终于来深圳了啊，各位小伙伴们。因为在我的概念里，深圳就是属于广州风格的这种，就什么茶店呐，或者去吃一个什么夜宵这种概念哈。他说不能，我们来，我带你去吃最好最好最好最好吃深圳特别火的一个叫泰二。这个酸菜鱼 太二了。 对，这个品牌叫泰二，它是深圳最早一家做酸菜鱼的。做的很好吃。但是你知道吧，就是对于我这个已经酸菜鱼在我心中已经过气儿的人来说呢，怎么说呢，首先它这个酸菜确实做得好，确实是地道的南方酸菜。然后呢，当地主要是确实我那天去的时候也是周六，然后在他们深圳福田区最核心的那个商场里，然后排队大概排了1个多小时2个小时，旁边就是特别有名的那家椰子鸡火锅，那家也要排2个多小时。然后当时我们同时拿号，然后这个酸菜鱼的先到，我们就去吃酸菜鱼了。其实我是想吃椰子鸡的，因为我当时说，哎呀，我要吃清淡点，你们不要吃那么重口味。然后所有的人都说，都在边排队的时候大家都说，一定要酸菜鱼先到，酸菜鱼先到了，酸菜鱼果然先到了。我们就体验了一下，还可以。现在所以说，至少我可能就说实话啊，全程下来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能印象深刻的东西，特别好吃的东西。但是整体的感觉就是，现在知道了深圳人民爱吃酸菜鱼，爱吃椰子鸡。这是我要推荐的第一家。然后这一家呢， 他们这个酸菜鱼是贵州风味吗？ 不是贵州风味，就是那种四川风味的改良版。 哦， 就是川贵混合的，但是温和一点，没那么辣呀。 川贵入镇版。 哎，对对对对， 入深 啊、哦，入深版。 对，所以没有那么就是会让你觉得很辣口，但是它的酸甜度又合适的。然后用的鱼呢，一般他们就吃江团呐、啊，吃龙利鱼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刺少一点的鱼会比较多一点的啊。因为大家都太饿了，知道吧？都没有时间来得及拍照，所以实在不好意思，这个餐厅我真的没有照片给大家分享。反正就跟大家说，反正你到了当地，打开美食搜索 APP， 反正还挺多店的，但就是要排队。那么起盘呢，大概是一个小时，大家做好时间准备。 所以你给我的照片里有没有这家店？ 并没有 啊！ 我刚已经说过了，你能不能专心听我讲课？哈、哦，被抓包了吧？ 不是，因为你拍的集体都是美食的照片，我就在想是不是里面可能会露出一两张。 嗯，不会不会，没有的，因为这家我们根本没有来得及拍照，大家都饿疯了，然后还排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你知道吗？然后的话呢，除了这家，我要推荐一家叫大有利的餐厅。 嗯， 这家餐厅是深圳当地非常非常。老牌的茶餐厅，据说老板是香港人。然后你去吃，他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我第二天，中下午的时候没有吃，当时我也没有吃早饭，没有吃午饭。我当时就跟我来跟我约的朋友，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我真的，我求你了，不要带我去吃火锅，不要带我去吃酸菜鱼，我就想吃一家茶餐厅。朋友默默地搜了一下附近最近的，说就这家大有利。我说为什么去吃这家？他说这一家是。非常已经开了十多年的老牌子，所以的话，而且这一家在深圳的分店也很多啊，出品也不错。一进去，我跟你说，你知道吗？用我朋友的原话就，你有没有感觉一进来就像到了香港一样？所有人都不着急，往那里一坐，点上一杯奶茶，刷刷手机，听听歌，然后聊一聊，吃点点心， 上面转着电扇。 没有电扇了这个天儿， 哎呀， 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深圳也降温， 这个配件很重要的茶餐厅的标配呢。 没有没有，但是它就是那种昏暗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就是前一桌吃完了还没有来得及清桌子，然后服务员没有那么着急，就是比较自然的状态。这一家我很推荐，那推荐他们家，我推荐就我发了照片，应该是有一张他们家奶茶的照片，那肯定要讲的就是这个。黑白淡奶荷兰乳牛的这个，一般能用到这个照，就是用这个来调奶茶的餐厅，就说明是很地道的港式餐厅。因为用荷兰乳牛这个品牌公司， 是那个带 M 的那个杯子吗？ 不是不是，是这个。 哦，是这个。 对对对， 哦，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哇哦。 然后它前面就是带有绿茶餐厅的这个，对，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的标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用到这个公司荷兰乳牛公司来去做调奶茶的话，就说明他们家的奶茶做法是港式做法，因为只有香港才会用这个公司的人来去调。 哦。 那调的时候他就会附赠这个杯子，所以当一个茶餐厅能拿出这一套杯子来给你上奶茶上鸳鸯的时候，说明他们家一定是很地道的港式茶餐厅。 好，那据有更多的美食，咱们进一段资讯和广告，然后我们的左右巡航再继续。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7点3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一的旅行单元，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我们请到的吃货是 Miss 毛，吃货一枚，带着我们去这个觅食之旅，展开他刚刚结束的这一趟觅食之旅。有请 Miss 毛。对对对，说点是点呗。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那个奶茶嘛，然后接下来其实就讲我再推荐，可能就是推荐这一次去香港，可能我香港去的比较匆忙吧。 嗯， 然后的话呢，我当时就只去了海港城和铜锣湾，所以我就在海港城，因为我当天是头一天下午3点多4点才到，我第二天下午4点就回深圳了，因为也确实有事情。然后我当时正好临时有一天的功夫，我就说那就去溜达一下。所以我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清楚那么多关于港澳通行证的事情，所以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然后如果啊在北京也会有深圳的小伙伴，你们的身份证是可以你们的港澳通行证一年是可以办6次签注的，这个你们自己要想着哦，可以这样多次往返。然后 一年可以办6次签注。 对，深圳地区是可以办6次签注，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深港的这种一体的公司啊什么之类，他们有这种需求啊，是可以6次的这样签注之后的。 哦，比如说我签一次有那种有一次一年多次往返那种吗？ 不是，他就是你签完6次之后，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再续。现在我们的不都是这样吗？ 那就是说，这6次也其实并没有具体的数。 嗯，对，因为他一次过港是可以7天嘛。 哦，那就是我超过6次，我再申请，反正他也 会签给我。对，再申请，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是可以给过的。 旅游签注都可以吗？ 这个具体的还是要看相关的规定了。 嗯，看可能商务有特别要求。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的话就是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就是我这次先在海港城吃了那家现在大名鼎鼎的蛋糕店，叫 Lady M。 哎呦，我看到那个蛋糕了，是红丝绒那张吗？ 我点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红丝绒，因为我觉得都 即将要迎来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节日，这个红松仁蛋糕比较适合这种跨年的这种喜庆氛围， 哎呦， 就挺好看的。然后的话呢，这是 挺好看 Lady M 的，然后它的那个芝士的酸度也是很好的，甜度没有那么高，我觉得还可以。但说实话，并没有我之前吃到过的北京有一家叫做。北京有另外一家餐，另外一家专教堂威斯塔教堂，他们家的这个红松仁好吃。我个人觉得是 好吃在哪儿？你觉得它好吃的点是什么？ 威斯塔教堂的那个红松仁，第一就是甜度是比 Lady M 的甜度会更低一点。第二，它奶酪里面加的柠檬汁的那个酸度是刚好能融合好这个红丝绒蛋糕的那个口感，同时又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奶酪。所以的话，我觉得最平衡的应该是他们家的。Lady M， 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爱吃蛋糕的话，可能你最多打一个七分，可能还不如去丽兹去点一块蛋糕。然后我再点了一块他们家特别火的一款，叫做 千层，是不是？ 对，千层就是他们家那个黑色的千层，这一款是他们的一个竹炭咖啡千层，也是比较火爆的。我不知道这一款现在北京上海有没有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一款我觉得还不错，这款特别适合再点一杯他们家后面的那个我拍照后面那个果茶，这样搭着一块非常合适。这一款真的几乎没有甜度，很合适，我推荐大家。 我想说的是这个千层，首先我们北京现在是有很多千层蛋糕店的，但是它没有这么薄的层，你发现 北京大悦城有 Lady M 呀。 啊，真的吗？ 对啊，朝北大悦城也有啊，大家可以去尝一下。 但是我尝过很多千层蛋糕，真的没有这个层分的这么细，你知道吗？ 北京如果能分到这么细的，可能就只有榴莲了。榴莲千层，如果好一点的榴莲千层， 我 大概要买到，如果说你要买一个单角的成本，大概要在88块左右才能分到这么细。 哦， 所以其实千层蛋糕的制作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它用的这个皮儿就很讲究，这个讲的是冰皮儿，所以大家就说可能有的觉得蛋糕比较贵什么之类，就这个蛋糕我觉得我可以给它打到7.5分。 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千层就是大号的班级嘛。 对对对对对，是的， 是吧？ 是的。所以这种东西你肯定是去香港吃是最合适的。 对，它那是蛋奶 皮 嘛， 对，是做的最好的。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饮品配的是这个什么茶？ 这个就是一个玫瑰雾饮茶，就大家到时候就直接去点就可以了。就你刚才说上面飘小玫瑰花的，他就知道了。 哦， 这一款我也是比较推荐，还不错的。那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在铜锣湾吃的，因为当时到的时间比较晚嘛，然后我铜锣湾的小伙伴就说我当时身体也不太舒服，我当时提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要求，你猜是什么？ 你要吃一顿呗。 没有，我当时的要求是这样的，我现在把这一段话哈，我当时这么说的，就是因为当时身体不太舒服，就脑子不清醒，吃着消炎药，必须要吃得清淡，又不能喝酒，还要看海景，还要嘴馋吃米其林。我朋友都快疯了，你知道，我朋友说你回去吧，不要来了， 这要求好高 啊。然后因为正好他们就后来就给我找了一家就是在铜锣湾从隧道口一出来拐过来的这一家小店，叫强，我有把图发给你看一下，叫强记美食。它是连续3年上了米其林榜的一个非， 这个大有利是刚 刚深圳的，这个大有利是刚刚深圳说的那一家。 哦， 然后另外一家那个我这也是深圳的茶餐厅，我刚刚说的那一家。哦，这一家餐厅就是我刚说的强记美食，这一家在铜锣湾已经开了很多年了。然后 是带菜单的那一张吗？ 是这一张。 哦， 比较昏暗的这一张。 这一张， 对对对，就这一张。 强记美什么？ 强记美食。 哇， 这家餐厅的粥不便宜，这家餐厅的粥都要卖到20多港到30港的粥。但是你看到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粥，我的照片里面有，它那个排骨粥就真的是大概一整块排骨，然后他们家炒饭也非常好吃。当时我们买了，就是我给你发的那张照片，有一个加一个肠的那个炒饭，加一个粥，加一个陈皮绿豆沙。再加一个虾皮肠粉，这四样我们就花了120港。 哦，其实不贵啊。 在香港消费其实是不贵的。 对，因为香港的那普遍那个， 香港的 价要贵一点。 对对对，他们吃东西是不贵的，但是你想就在铜锣湾口一拐进来就非常非常棒。然后就是因为 铜锣湾的这个位置也一样，它是个购物商圈嘛。 对对对，但是很意外，就是这么好吃，它就在桥底拉线那个路口往铜锣湾方向走，然后桥底拉线那家店的路口的右手边，然后往北一拐就到了，就在路边边的一家店。如果他们家晚上8点之后你再想去喝粥，就只剩锅底了。非常火爆， 我们给大家看看图片啊。 对对对， 这张是一个 这张不是，这是我一会儿要讲的。 这张 对，这个就是虾皮肠粉。 虾皮肠粉， 对，他们家会给你配两款酱，一款是甜酱，一款是辣酱。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甜酱，辣酱也是不辣的，就是那种港式辣酱。 这个肠粉里面是不带馅儿，是纯肠粉是吧？ 有虾皮。 哦，有虾皮， 所以鲜度有的。 我个人 肠粉皮， 我个人喜欢吃炸两。 啊、 哦，就是肠粉中间卷油条， 对对对，我知道那种，那个一般就是红曲米的那种也不错。 对， 然后下一个，对，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炒蛋饭，然后再单加一根肠， 这个 非常 香肠，看上去 真的很好吃，就是这种它炒到里面就是非常的，它里面还有切片的薄片肠在里面，然后它这个肠是要放在上面，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下一张，就是那个粥。 Hello， 下一张我们看一下那个粥， 这个。 对，这个粥大家就看到，就是真的整整一整块的排骨肉在这里。还有一款就是我推荐大家，就是下一张那个图，陈皮绿豆沙，珊珊给你一下、 已经， 对，就这个 粥还没有分解完，里头有什么肉你就直接、 不用分解完了，因为大家去喝就行了。这一款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在香港如果你要点绿豆沙里面没有放陈皮、那就一定是不地道的，因为港式的绿豆沙里面一定是放陈皮的，因为他们认为陈皮可以化痰，然后的话绿豆可以清火，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清火化痰利尿的一款粥。所以基本上你在港式，在香港啊，你去点这种陈皮粥，是绿豆沙粥里面都会放陈皮、这个就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一家，然后我朋友就在给我找了一个露台，拉着东西我们就去坐那里吃了，很幸福。 你这是一人份吗？这几道菜都是一人吃掉的吗？ 我们四个人吃的。 那吃的不够多呀。 其实对，因为我们之前还吃了顿烤肉。 哦，怪不得。 对，其实我们之前是两个人先聚在一起，两个小姑娘聚在一起，我们先说去吃烤肉吧，然后我们点了一个四人份的烤肉，我一看那个烤肉量，果然应该点四人份，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吃饱，后来就又另外两个朋友来找我们说，那就再去买点宵夜，大家一块儿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刚才我们就不小心，我要点开那个墙上有菜单的那家是哪家店？ 刚才有菜单的那一家店也是在铜锣湾，非常非常有名，就是在铜锣湾往时代广场走的那个，你从那个江边过来，你可以看到的有一家，只要是排队的一家鱼丸面、然后我点了一个叫做 鱼蛋粉 三宝面，然后它里面有两片鱼，那个鱼饼，然后还有那个扎饺，然后还有鱼丸，就非常好吃。对，这一家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价格也是属于现在整个香港，如果你去吃有鱼丸有出面的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他们这个价格相对稳定一些，我大概 非常稳定， 十多年前也是这个价。 对，而且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加一杯，就是加一杯柠檬茶，然后你能喝到地道的这种港式的柠檬茶是什么味道。 在香港的这个茶餐厅别忘了就是会算计一点，因为通常他们的那个主食啊、炒粉或炒面或温吞面这种东西，你加一杯饮料可以凑成一个套餐。 对，他都会加7块就可以了，但是你单点一个饮品要18块，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点一碗面点个饮品就好了。 对， 然后他们家所有的这种上面的，你上面搭的东西都可以再单点，你要觉得哪个好吃然后你又不够的话，你就再单点一个就好了。 对，总之你就点一个大主食之后一定要问，就加肠加粉加糖。 对，而且还可以换出丁衣。对，就这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在香港吃这种茶餐厅的话，如果你又想吃面，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个出丁衣，因为港式的出丁衣他们的那个鲜香度真的特别好，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煮出来的那种就是真的口感是两种的。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公仔面。 不，他们叫出丁衣， 其实就是方便面的一种了。 对，就是他们一种港式的一种。 对，就是转的那个圈圈的，咱们那个圈圈是圆的，它那个是竖的纹。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看看这个 Miss 毛在这家店吃到了什么好吃的。 这是另外一家店了。我觉得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个是呢，这个 是这家店，就是这家店。对， 这家店是刚才墙上这家对吧？ 对，所以我就刚刚看菜单的这一家，所以我点了一个三宝面，当时正好坐在我对面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大姐姐，然后我问她我第一次来吃什么推荐吗，然后她就说那你点一个三宝，这样你如果觉得什么好吃你可以再加，然后我看她也加了一杯那个柠檬茶，我就也要了一杯柠檬茶。这一套下来才花了应该是45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是套餐吗？你指的是？ 对，就是加一个那个7块就可以有一杯茶饮嘛。 哦，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别忘了啊，加饮料或加小食可以凑套餐的。 对， 那刚才我不小心点出的这个出丁意面是哪家店的？ 这家店是我要推荐的一家上海的一家店，就是我之前给你就是这一家面我觉得要往回看，要往后看。 哦，那先不看这个了。 对，因为这家面其实上面浇了鹅油。 哦，那好，那 我知道了，他今天要重点说一家鹅酱这家店。 对，这家店非常好吃。这家店是在这个上海长宁区嘛，这样就等于我从整个香港和深圳行程收回来，我现在给大家推一些我自己日常攒的一些小店。我个人觉得上海长宁区的这家鹅酱是特别让我惊喜的一家店。首先我会去他们家先点，如果朋友多的话，3到5个人我会点一个鹅肋拼盘。这个拼盘你一定要把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上海的这家鹅酱指的主要都是这个吃鹅的对吧？ 对，全部就是把鹅的各个部位啊结构出来。它是广东人做的一家店， 是吧？潮汕卤味集市。 是的，然后它是在那个哪里，在我如果没有记错，在静安寺下面有一个外卖档口，大家可以点到的。 哦，静安寺不远哦。 对，然后的话，它是在长宁有一家食店，我特意因为吃过那个外卖档口好吃，所以我找到了长宁它这家店。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一个拼盘，之前有苗给苗山发过， 看有两张图片呢。 对。 是不是这个？ 是的，是的，大家就看到，就是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吃的顺序啊，就是最先吃的话呢，是从鹅肝开始吃，然后顺着鹅肝，然后逆时针方向绕一圈吃出来。 因为鹅肝的味道相对淡一些，是吧？卤的没有那么重，对 不 对？ 因为鹅肝的味道相对就是， 鲜嘛， 鲜一点。然后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油脂嘛，然后你再往后面吃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油脂了。但是你之前吃鹅肝已经足够丰腻厚了，你在后面吃就不会那么腻。然后的话呢，它一般都会配，有的是配意大利醋啊，有的是配他们当地的一些红醋啊。我觉得这些，我个人觉得鹅酱他们家的鹅肝是不需要蘸任何，直接吃就非常好吃的。然后我会再点一整只鹅翅，抱着啃。然后这个对，我给大家推荐啊，就是吃鹅最适合配的 whisky 就是日式的 whisky， 因为日式的 whisky 很清淡，然后又很好能压住鹅的那种，就是略微有一些油质感的东西，因为鹅油还是挺厚重的嘛，比如说有鹅油饭呀、鹅油面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如果你配一个，比如说白粥的 whisky， 或者说是配一个，我个人觉得像山崎也可以，但是我个人觉得白粥会更合适。 对，我看你配了个白粥， 对， 喜欢清酒对吧？ 白粥是 whisky 啊，是 whisky 哦，天哪，我什么也没有问哦。 所以我推荐大家这样，然后的话要点一只鹅翅去啃，然后最后收尾一定要吃一碗这个鹅油面。哇，它是用鹅卤浇上去之后，然后会上面再给你撒一点鹅油，超香的，现点现。 这个人啃之前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个是啃之后， 这是啃之后， 哦、这 是啃之后， 对， 这个是啃，你以为我看不清吗？有带肉还是不带肉的？ 对，所以这个鹅翅，因为它很长嘛，大概我们两个巴掌平，大概就是一整个手掌长，所以就吃的就会很开心。所以每次呢，我如果有的时候坐高铁回北京的话，我就会在是叫龙哪一站下来着，然后我就正好在长宁区的那个核心区，然后下来之后然后我就会先叫打包一个外卖，然后就直接上高铁吃了。 天哪，这个鹅的这个， 我把这个地址给大家找一下。 鹅的这个翅应该比鸭的那个还要更长一些，能金吃特金吃。 就是鸭翅一展开大概是鹅翅中翅的一个长度，所以然后鹅翅一展开你就特别金吃，我就真的我啃一个翅我能啃半个小时，特别幸福。然后你再做热点小白粥，真的人生特别特别特别的美好。 哎，我想知道你跟我那10秒的小视频说的是哪里？ 那个就是所有的你把鹅拆开了之后你能看到的 那个小视频吗？ 对， 那我们看一眼啊。 大家看到就是这里有鹅的各种摆件，把我拆出来，比如这个就是鹅翅了，然后这个是鹅头，然后这个是卤肠子，然后这个是鹅肉，然后还有用鹅卤了一些就是这个酱干什么之类的。 又到饭点了，又开始互相伤害了。 对，所以就是会比较饿。 我咽了一下口水，你知道潮汕人对这个卤味把控得特别好。 我觉得潮汕人对鹅做的也是一绝，真的一绝。 是，我觉得他所有的卤味都很好，但是我是没想到就是这个是在上海开的啊。 对，所以在上海他在静安寺的那个大的那个商场的地下一层有一个外卖档口，可以直接买到，你就可以打包走。如果你要想坐在店里面堂食，我一会儿我把地址找出来然后发给你，发给大家。 好好，哎呀，这是上海的好吃的。然后呢， 一般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打包两个鹅翅再打包一个鹅肉饭就可以了。 我每次去上海回来坐高铁的时候，我会选择打包2笼生煎包，然后在高铁上。 对，但是你总吃你也吃不过呀，然后我就会选择现在发现就叫做在劳关山路站二号线劳关山路站下来之后，对，下来之后四号狗出来一出就可以看到这个店了，它是临街店的、嗯、啊，就随便问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店在那个区域已经就这几个月已经大家都很熟知了，可想而知，就是就上海嘛，就是一个只要你东西做得很好吃，就我觉得在全国各地哈，在哪儿都是这样，只要你东西做得扎实然后又好吃价格又接地气，一定是老百姓会接受的，而且他们家的鹅也不贵，人均大概如果你不喝酒的话人均可能也就是我个人觉得七八十块足够了。 哦，酒香不怕巷子深嘛， 对对对对，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嗯、非常推荐的。 哎，你说那个七八十块的人均是只吃的这些比如零散货还是有硬菜的？ 哎，你全程都在吃鹅啊小姐姐、嗯、 也是也不，因为我认为就是啃啃这个翅啊啃啃什么这都算对我来说是小吃嘛。 你再点一个鹅肉饭呀、啊、 哦， 对吧， 有没有大菜啊？ 嗯，有大有大拼盘啊。 哦， 然后给你直接给你剁，他那个店特别爽，你说老板我要吃只鹅腿，啪给你剁一个鹅腿单算钱，然后如果你要吃，因为他们家鹅腿饭卖的特别好，或者你要吃鹅肉饭那就给你切鹅肉， 就啪给你切一个鹅腿， 对，然后吃吃说哎我今天现在想吃个吃咔咔来两个吃吃，然后饭上面你一定要拼，我个人拼三宝哈，就是鹅肉，然后鹅胗，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豆腐，然后淋上他现浇的那个油淋剩菜、嗯、哦，然后再浇一勺卤汁，浇一勺鹅油，哇，人生圆满，我跟你讲真的，你在高铁上吃一个车厢的人都想揍你，我跟你讲那种幸福感。 你是怎么保持现在这种体型的？ 哦，这个秘方我可以到时候告诉你，真的就是我现在把这个方法已经交给了三四个朋友，然后三四个朋友都跟我讲说真的管用。 你说吧。 啊，就是这个。 昨天晚上我们刚分享了一个小姐姐30天瘦18斤的事儿。 啊，这个事儿我不是这样鼓励大家，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我比较爱美食嘛，我也讲究是健康饮食，不要是过度的减肥或者是瘦。啊、那我的有，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戒掉晚餐。然后呢，因为我的教练，到时候有机会我约他来一块上节目。嗯。他现在因为私教自目前为止没有时间理我，是因为他回美国去读他的 PhD 了、嗯、他在美国读运动医疗康复医学的一个博士嘛，就给我发的课件都是纯英文的这种，我都快崩溃了，我说教练我看不懂，他说看不懂你就不要练了。 所以你现在减肥的都是靠锻炼的吗？ 我没有，其实真的是靠吃，就是教练跟我讲了一个观点，告诉大家很多小姑娘不吃晚饭是瘦，但是你发现你肚子上的肉永远瘦不下来、哦、是因为你的身体把肚子上的脂肪当成应激脂肪在囤积，它根本不会去减掉肚子脂肪，而且你长期坚持下去，你的腹痛，你的肚子会越来越软，而且你会瘦不下来。第二，所以一定要吃晚饭，晚饭是要吃的，你可以减少碳水的摄入，但是不能不吃碳水啊。这第一。第二，早饭是可以少吃的，甚至可以不吃、啊、对，那早饭你用什么替代，不是说不摄入啊，是一定要摄入的。那我早饭就是这样，半颗柠檬挤成汁，然后里面放一点海盐，放一点现研的胡椒末，然后再加两片生姜，用苏打水对口感会更好，如果你能接受普通水对就行，常温，然后喝下去冲到你能接受的浓度，一杯喝下去之后再喝一杯咖啡，这杯咖啡有点像防弹咖啡啊，喝一杯然后再打一杯浓缩咖啡，然后加一盎司的椰子油，浓缩的椰子油 MCT 啊，不是普通的那种按摩椰子油啊，一定是 MCT 的这种健身椰子油然后早上你喝完这两杯下去，它这两杯的热量和清肠度足够可以让你撑到11点以后，然后从11点开始吃午饭。 午饭随便吃吗？ 嗯，反正我是没有太大忌口的。 那所以用这个办法你瘦了多少？ 我就这么海吃黄鳝，我也没见体重涨。然后如果日常，如果我把碳水减少的话，就我一减碳水体重就往下降，就不是不吃碳水，比如说我可能这一顿我特别想吃，我可能以粉为主以面为主，但比如说这周我能坚持碳水只吃每顿餐的1/3，我的体重基本上就会往下走，而且你会很清楚的看到自己一个身体变化，就不肿了啊、嗯，因为柠檬酸它是高碱性的嘛，它可以帮你中和掉身体里面让你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长期亚健康状态会累积很多酸在身上，那这样柠檬的一个清理啊清肠啊，包括一种碱性的中和，它也会让你的胃酸变得很舒服。那有些小伙伴说我已经吃惯早餐了，吃戒不掉怎么办？没有关系，那你先坚持喝一杯加盐的柠檬水，这个盐的少量少量啊，一定要少量，就是调一点点味道，一定要用海盐，最好是玫瑰色的海盐，嗯，普通的盐就不要放了，就是这个是我 个人觉得目前为止最健康的，同时又能让我每天可以不用任何担心，我可以吃晚饭，我可以这样吃鹅。对，提醒大家，两类肉是高脂肪但是低热量的，一个是鹅肉，一个是驴肉。 哦， 对，所以如果大家晚上很饿很想吃，但是又担心发胖的话，晚上可以吃鹅类的东西，可以吃驴肉火烧。 嗯，哎，难道不是吃个鱼吗？白肉类的？ 不是的，不是的。你鱼，你看你怎么做呀？你如果生煎一下，放块黄油，那热量蹭就膨起来了， 特别的好。好，这个咱们这期节目简直了啊！就是之前呢，教大家去哪儿好吃的， 对， 好玩的，然后呢，最后咱收个尾的时候，还教大家怎么能吃这些又不胖， 嗯， 保持更多的空间，可以多吃点好吃的。 是的， 我们刚才那个不小心误入的那个图片啊，这个你还没讲在哪儿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鹅油饭那个店 哦，这是 他们家对，他们家就出丁一、哦、就是老板真的从香港背回来的， 嗯， 所以的话会比较好吃。然后的话这次还留了一个悬念，就是270度的江景房究竟在哪里可以订到。 270度的江饼房， 江景房， 江景房， 对对对对对， 你是上海是吧？ 对对对， 肯定是陆家嘴啊。 不是，大家一定不要以为你在上海，你因为你在陆家嘴所有的酒店你只能看到浦西，而且如果你要订百悦的话，你要订它那个高的百悦，就是那个大平起子，我们俗称，江景房大概要5000多一晚， 厨房三件套哈。 我觉得不合适啊，所以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虹口区的茂悦，茂悦每一层有一个270度的江景房，非常美。你既能看见左边浦西的夜景，你同时你现在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最近去上海的话，晚上5:30东方明珠塔会亮灯，整个外滩会亮起来。大家如果在附近的话，可以卡一下这个时间点。 哇，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荐。 嗯， 所以不光是非要你想看江景，也不是非要住在江旁边是吧？ 对，不是，它其实是沿江旁边，但是不一定非要住在浦西或者住在浦东， 反正它够高就行嘛，对不对？ 是因为它卡的那个位置正好是黄浦江跟那个陆家嘴大拐弯的那个正视野方面，所以你的视野其实是跟整个黄浦江是平行的， 嗯， 明白了吧？所以非常好。 好，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个 Miss 毛她之前刚刚结束的香港之旅，还有在上海的觅食记，两间都给大家推荐了一些餐厅，还有一些好吃食哈。 是的， 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去这个上海和香港的时候，按照 Miss 毛的这个路线去尝一尝。反正刚才说了那个鹅，放心吃，不说了吗？脂肪很低， 对。 热量很低， 热量低， 脂肪高， 对，所以它会在你的身体内会让你充满饱腹感，同时又不会长胖。 脂肪高难道不会长胖吗？ 不会的，因为它鹅是不饱和脂肪酸。 哦，你懂得好多，你就放心的吃了。 就因为我之前胖过啊。 好，反正就是在健康的同时还可以吃到好吃的，这个是旅游过程当中对我们吃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收获美好的旅行。这年底就要到了，好好计划一下您的出游计划吧。这里是左右巡航，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邀请到中青旅耀月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看看今天他们有什么特别的高品质推荐。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爱你你轻上床，我贴下痛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比他有感叹，总想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归

场。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一的旅行单元，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山。从18点开始呢，又要开启我们中青旅耀月带给我们的高品质旅行。今天呢，中青旅耀月将会带我们开启一场跟着画家老师一起欣赏欧洲艺术之旅，听上去就是一个不同凡响之旅，你准备好了吗？希望您随时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是相当热闹。如果您在一直播平台或者微博上，也欢迎您随时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那首先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首先的这一位就是青年画家张法中老师，欢迎张老师，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够劲吗？再来一遍，大家好。 对，再来一遍。就是难得看到就是青年画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通常就是上年纪的多一些 啊。 今天希望您给我们带来一抹春风。 嗯，好。 对，现在天气太冷了，就靠您。另外呢，就是来自我们中青旅耀月的代表蓝剑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大家好，我是蓝剑雄，来自中青旅耀月。 又来了，这个你就自己控制了啊，高矮什么合适的。然后另外这一位来自海航国际营销中心的王小村先生，欢迎。 大家晚上好，我是宽总王小村。 哎，今天这个王总来呢，主要是要介绍我们路上的问题，对吧？所以今天这个蓝剑雄同学，你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嘉宾的构成。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咱们海航的这个小孙总，还有那个张老师。正好我们在十一月呢，我们做了这个欧洲的艺术之旅。 嗯。 所以说整个体验呢，其实我们的客人反馈都是非常不错的。 嗯。 那我们现在呢，也想简单的再回顾一下这次有意思的旅行。 好。 对。 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呀，尤其欧洲是一个非常有人文关怀的地方，而且呢，有历史悠久的文化建筑都值得看。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很多人哪怕去了卢浮宫，不是每幅画都看得懂，甚至可能80%都看不太懂，但是内心的震撼我相信是有的。所以我相信我身边很多朋友经常说从欧洲旅行回来都想好好把以前的历史书拿出来再看看，或者美术书再翻出来看一看，那些在书上赫然纸上的那些画像如今就在我眼前，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是的，所以说就是大家以前啊，就是去欧洲，通常我们叫宫保鸡丁，看一个宫殿、一个教堂、一个市政厅，还有一个城堡，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然后我们这个艺术之旅呢，主要是有幸邀请到这个张法中老师， 哎、 老师呢可以通过他的一些知识来做这个博物馆的分享， 嗯、 特别是我们去到了这个比利时，去到了荷兰，去到了威尼斯，那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这些经典艺术还有现代艺术相关联的一些景点。那这一次的旅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是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对， 嗯，听上去这条线路的其中几个景点就是历史还有文化藏品特别丰富的几站，对吧？ 对， 所以我相信随行的这些朋友们一定有很大的收获。那我们这个旅行就开始吧，咱们就回顾一下。 行，好，那我们先从这个 从北京出发， 乘坐飞机开始吧。 对， 麻烦您打开我们的那个。 好，你们首先看第一张图片啊。这个是那个说明我们坐海航去的啊。 对，这一次呢，我们选成了这个海南航空的这个航班，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其实我老出国， 您肯定老出国， 对， 您就干这个的吧。 对，然后乘坐了这么多的这个航空公司呢，我觉得海航的服务是真不错。 嗯， 包括以前我对比过阿联酋航空、荷兰航空、德国航空，我觉得海航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也想请那个 小王总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反正是个人自己去欧洲旅行，基本做的都是海航。以前最早我知道是飞布鲁塞尔的航线，还有北京飞柏林， 是 这都我都飞过，而且价格比较实惠。 对，我们的价格是非常好的。这个刚才蓝先生说到哈，这个海航，首先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在服务之外呢，首先航空公司要保证的安全层面。 嗯， 我们海南航空呢，自1993年至今已经连续安全运营25年。嗯，另外呢，刚刚蓝先生也讲过，我们这个机队配备层面呢，我们拥有737、787和 A330。这样的豪华的年轻的机队。另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有说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其实我们是自2011年开始呢，海南航空就已经荣膺到 Skytrax 世界五星航空的这个这个序列当中。 嗯， 那么去年呢，我们也升至了整个全球航空公司 Top Ten 选举的第八位。所以在以上这些层面呢，海南航空一直致力于更好的旅客的出行体验。那最后一点呢，关于航点和航线的覆盖，刚才苗老师也说过了，就基本上去欧洲都会选择我们海南航空。 嗯， 那截至目前呢，海南航空共开通了国内外航线近1700条。 嗯， 那覆盖了主要通航城市有220余个。所以在不管是在覆盖面上，还是在我们的服务上，海南航空一直是走在很多航司的前列。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座位比较宽，这件事对我来说比较关键。 真是以前坐那个其他航司的感觉，就是欧洲特别经济舱能够往后仰的那角度特别的小，所以不太舒适。但是我坐了一次那个787的航就是这个飞机的体验非常棒的，那个正好是那个布鲁塞尔飞回上海，我们是坐的这一段，然后就是。 787-9 Dreamliner。 对对对，然后张老师正好也坐了咱们这个航班，而且是坐的海航的公务舱，所以张老师您觉得这个咱们的这个体验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就睡吧，上去就睡啊。唯一醒来的时候呢，这个 吃饭的时候， 对，就是吃饭的时候，然后给我介绍了一些酒，然后尤其是那个酒，我觉得挺好啊。一般在这个飞机上喝酒的时候啊，也就是意思意思吧，或者睡不着的时候喝一点。但是这次我居然喝了2杯啊，喝上瘾了。酒确实挺好，菜也挺好的，也挺舒服的。 对， 就是那个空姐服务态度啊什么的，感觉也挺棒的。 对， 空姐 海南航空有一个。对，他挺好看。海南航空这个空姐的衣服，他们设计的弄得像那个瓷瓶似的哈。但是这个人不像瓷瓶，人是很有 灵动 的哈，有感情的去为你服务，那感觉挺好。 我们的新制服是 Lawrence 曲，就是给范冰冰设计龙袍的那位设计师专门为我们设计的。 哇，那岂不是更加大气了？ 对，非常非常大气。 那我看的是新的还是旧的？ 新的， 它是新的。 我们刚才看见有一张图片啊，是这个机舱体验，这应该是这头等舱还是商务舱？ 这样，这是商务舱。 商务舱， 对， 贴心的服务是吧？而且这件衣服是不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件衣服？ 对，这是我说那个， 这是新款的制服了啊。 对，是新款制服，而且这个服务是独有的一个铺床服务。 是吗？别的航空公司没有铺床服务？ 我没有体验到这个啊。 对，我记得好像是国内航空公司的话比较少这种铺床服务，但像阿联酋航空啊、阿布扎比的公务舱他们是提供的，所以海航还真是这个五星航空，这对标的都是国外的这种航空公司。 对，而且提起海航，我不光坐过飞机，以前还坐过海纳号。我基本上是全方位的，所以我其实是海航的一个粉丝，希望你们持续这么优质下去啊。 一定的。 我也是因为这次合作被圈粉了。希望以后还能够经常坐海航的飞机。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线路是从北京出发对吗？ 是 从北京出发，然后出发到哪里？我们的线路行程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主要是北京到这个布鲁塞尔入境，然后走了这个荷兰、比利时、德国、威尼斯、德国还有这个意大利，主要是去了这四个国家。 完全的一个艺术之旅，听上去这些国家就是在这个藏品方面是非常丰富的几站。 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行程开始吧。 好， 兰儿你有发言权。我们这条线路张老师的这个讲解，包括有深层次的介绍，还有我们这个小王总的一路上的行程，都靠你来开启的。 行，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切换到这个我们准备的这个 图片。好， 对， 你来说，我来找。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了。 行， 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有点忘了啊，因为我这人记性不好。 第一个主题是 看图片 吧。 啊，第一个主题是梵高。 我觉得咱们就按照这个路线吧，好不好？ 行， 咱们按照路线吧，因为蓝老师自己应该能回忆过来。 嗯，我们那先从这个可以第一幅图看起，因为我们在行程当中呢，其实去到了这个荷兰的梵高博物馆，也是这个中国老百姓大家其实可能 比较熟， 对 对， 最了解的就是梵高了、嗯。然后通过这一次的旅行呢，我们不但了解了梵高，还了解了上次说过的伦勃朗， 嗯，对， 还有包括这个光影大师这个维米尔，嗯、包括还有这个去威尼斯，看了这个古根海姆博物馆、嗯、是当代博物馆，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分享可能就围绕着这几个博物馆。 好，其实这里面几站都是我也去过，比如说荷兰的这个梵高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传奇的人生经历，对我们中国的游客也好，还有普通老百姓来讲都比较熟悉，再加上去年那个梵高下星空下的梵高那个电影，好像让更多的年轻人重新认识了梵高一次， 对， 所以有很多人真的是看过这个电影之后再次去荷兰踏上这片土地看他生长的这个国家，然后呢他的这个画作也会存在这个荷兰的不同城市的不同博物馆里， 对， 好，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这个是他的 自画像， 对，左边是自画像、嗯、然后这个后面是张老师来了，我就不能再多说了。 梵高呢大伙儿肯定比较熟， 对， 看电影啊，尤其是现在这个自媒体比较多，梵高呢、嗯、是特别受自媒体的欢迎，因为他很容易就能引起人的共鸣， 嗯， 搞到一些眼泪啊什么的，就是但是呢他作为一个画家，大家很其实不是很清楚梵高到底好在哪儿。咱们这一次去了梵高博物馆呢，相当于是比较全面的了解了一下梵高， 嗯， 从他最早期他画成什么样，他为什么那么画，那到他的中期有了什么样的转变，又为什么有转变，又到了后来他为什么生活变得那么苦，而且在那个那么苦涩的情况下还能迸发出那么大的能量，那么多的热情，就是在那个美术馆里边基本上我们就能看着了。 太好了，您给我们补上这堂课吧。 对对对，我就先说就说一点吧，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 好， 就是他大概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他从小就是一个失败者，梵高、 嗯、 那咱们讲故事嘛，讲故事，从小就是个失败者，首先他生的时候就是作为他哥哥的替代品， 嗯， 他原来有一个哥哥啊，但是呢死掉了， 嗯， 死掉了，夭折了，很小就夭折了。然后 写书信的那个不是他的哥哥， 那是他弟弟。 哦， 那是那叫提奥，那是他弟弟。他作为一个替代品，这首先一上来他就不受家长待见。 嗯， 从小的时候就活在他那个死去的哥哥的阴影里边。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是由于这个呢，就培养起一个比较执拗，同时又比较容易狂热的性格。 啊， 嗯。 他有一个在荷兰吧，有这么一个制度，就是说你的家长干什么的，那么你家就会有一个孩子要继承你这个家长的这个身份啊，这或者这份工作。他爸呢是个牧师，然后呢他作为长子，他那个胳膊早死嘛，对，他要子承父业，也做去做牧师。但是因为他的狂热，所以导致他这个做牧师啊做的就不太行。为什么说不太行呢？你想啊，那时候都已经是19世纪了。对吧？十九世纪，实际上欧洲已经在那种宗教狂热里边早就脱离出来了， 对，开始发展工业了， 一样的去搞宗教传播，这个谁也受不了 啊、 所以他还用那种狂热的方式去传教的话，那老百姓是受不了的。 嗯，对。 但他又觉得呢，老百姓生活的那么苦啊、平常又劳作那么累啊、他觉得是需要这个宗教去给大家抚慰的。 嗯。 然后这就是说明当时梵高哈、啊、是特别同情老百姓， 嗯，很善良哈、 就是、哎，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过度狂热，所以把大伙儿给吓坏了、 嗯、 觉得这个人还是得了，你别来了，是你这个搞得我本来生活还是有点乐趣的，你这一来一点乐趣都没有了。 我想知道一下张老师、您也是画家、他也是画家，在我们印象里画家他那个样儿比较正常，因为我们印象里这个画家艺术工作者应该狂热有激情。 不是这样的啊，这个 张老师你怎么知道他不狂热了、 哦、好，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看。 这个欧洲之旅每天都是喝酒啊、 这 个、 啊，是 喝酒， 是 喝酒喝的比较寂寞哈、所以说梵高这个事儿呢，就是他的狂热实际上是一个个案啊，并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种狂热啊。咱们刚才说他，你看他随时随地都是因为狂热而遇冷的这么一个人。 嗯， 传教遇冷，后来画画遇冷，然后交朋友遇冷。 嗯， 包括在整个这个法国画坛，他是荷兰人嘛，跑到法国画坛仍然是遇冷。 对， 甚至到后来别说在画坛了，就跑到村里边他都遇冷，在村里边都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记得被村民有一个小富商的儿子还奚落欺负哈， 那不是一个人奚落， 好多好多， 就是整个几乎就是整个村就没有一个人爱搭理他，因为他确实就是梵高他神经病嘛，这个咱们不可否认，他就是神经病， 他可能就是在性格上。 然后呢，他本身他又是那种特别热情特别善良的人，他又急迫的期望别人得到接受到他这种热情他这种善良，但是人家又不愿意接受这种东西， 性格有点极端， 哎，对，太极端了，所以这个人实际上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就导致他在任何一个圈子里边都不受待见，那他就把这股热情就全都释放到自己的画里边去，所以他画的画就我们说要比别的人要更过一点，他的表现力要更强一点， 张力更强， 哎，对，张力更足。那后来实际上梵高引领的一个画派就是叫表现派，就是说以表现个人的这种感受情绪为主的这么一个画派。就是梵高这个人，如果我们光看故事的话，是你是感觉不到他这个画到底好在哪儿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走到那个画面前的时候，你再看他的画，你再看他那个颜色，看他的眼神，他不爱画自画像吗？对吧，他太孤独了，就一个人搭理他都没有，所以每天只能冲着镜子画自己，然后自己和自己交流你知道吧，自己和自己交流， 所以他的画作在他短暂一生的不同阶段，你会发现在画像里面是有一些 是有变化的， 释放的， 是有很多变化的 那正好张老师，我们这儿有几张图啊，这个正好咱们看一下，比如这张图，这它是哪个人生阶段表达出来的？ 你看到它这个后边就是笔触已经变成这种弯弯曲曲的， 对， 弯弯曲曲的，这就是更后期的，就是接近他去世的时候。笔触如果是直的，就前面那个，那个是他在神经病进医院之前，你那不是刚割完耳朵吗？右边那一个，那是刚割完耳朵。你那个时期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你看这个红色、蓝色、绿色是吧？黄色啊，就这种比较刺激的颜色，在他画面里边比较容易出现。这是因为他受到高更的影响。 对， 高更这个人就喜欢用这个画，用这种颜色去画，因为高更搞的呢是叫景泰蓝画法，就像东方的这个景泰蓝艺术，咱们这个景泰是吧，像景泰蓝艺术似的，就是大纯色， 海航的制服颜色一样 没有他后期更像海航的制服颜色，应该左边那张更像海航制服 是 然后他到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呢，他在这个就是用红色用黄色这种特别激烈的特别热情的颜色的时候少了，相反呢他用一些比较凄冷的颜色比较多一些，就是蓝色用的多一些，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真的就再也没有希望了，你看他之前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至少还有高更对吧， 好朋友啊， 他后来真的就是一个希望都没有了，然后只能是孤独的面对大自然，他能和他交流的就是大自然，除了大自然以外谁都没有，就这样的一个人， 哎，好惨， 就非常惨。 我们看这个星空是他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品， 对，你看这里边实际上就已经没有，这个画不全哈，这里边实际上就没有那个红色，红色是一种很热烈的颜色，这个时候你看不到那种热烈了，你看到的是一种翻涌，这个翻涌呢，说是它是云彩的翻涌也好，星星的滚动也好，但实际上它代表着自己内心里的翻涌，是吧？这种翻涌呢，是它和星空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在翻涌，它是表达这种情感。 好，后面那张向日葵， 这向日葵是要稍早一点的。这个时候呢，还是对生活抱有热情的， 颜色很热烈。 对，颜色很热烈。 这时候 要稍早一点。 是刚见了高更吗？ 在见高更之前啊，见高更之前，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在巴黎吧，不受待见嘛，被艺术圈排挤，老艺术圈也不接受他，新艺术圈也不接受他，因为他是个疯子，就觉得是个疯子，而且画得也不好。然后呢，他就觉得我应该搞到一个，巴黎太冷了。这个冷呢，不光是指的天气冷，这个人情也冷，我要搞一个更热烈的地方，那就我去法国的南部啊，到阿尔勒去，那儿阳光充足，然后在那儿然后就开始了像画这个向日葵这样的画一些很热烈的画，同时这个时候呢他还在期盼着高更过来跟他一块儿去搞艺术啊，那时候呢他想搞一个新艺术之家，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特别牛的艺术家啊，但是呢同时他们在巴黎又不受这个主流认可的，像高更也不受认可，然后把他们聚集到我这个房子里边来，我出钱啊，而且我还让我弟弟给你们卖画。实际上他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生活比较孤独，导致有一点低三下四 哦，小众画家联盟搞 一个，对，他是要搞一个小众画家联盟啊，甚至他会牺牲自己的家人的这个牺牲，包括牺牲提奥，就是他弟弟牺牲他提奥的这个利益，然后来做这件事儿。 而且我只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有野史，是不是他弟弟也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 这不是野史，这是正史。他弟弟确实是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 在您面前我说的我觉得都 是 野史。 但是呢，就后来因为一开始他们哥俩的关系特别好，后来呢他弟弟结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哈，就是你兄弟之间特别好，后来突然间两人结婚了之后，这个关系自然就没有以前好了。 不，我姐妹俩谁嫁人了也关系没以前好， 是吧？ 就是因为有自己的家庭了嘛。 哎，对对对，这个很正常。但是对于梵高来说他就不正常，他接受不了。所以到了那个就是提奥的结婚，实际上对梵高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刺激。但是我们要说到这儿呢，其实还要说一点，就是他的弟妹，因为提奥死的也特别早嘛，他的弟妹对于梵高后来出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在四处奔走给梵高搜集他的东西，给他做展览，包括到后来把他的画去卖掉啊，这些事儿让梵高出名，都是他弟妹在做的事 儿。哦， 虽然当时 经纪人， 哎，对对对，他但是那时候梵高已经死了嘛，梵高和提奥都已经死了。 我们看这还有一个。这个小酒馆的这个画作， 这个就是他在等待高更的那个时期画的啊，你看那个时候他是充满希望的，那光线都特别强烈，里边没有 浪漫， 里边没有晦涩的东西， 对， 那没有苦涩，还是充满希望的。 而且我就是那个时候欧洲吧，是巴黎是文化中心嘛，很多这个艺术家会聚集在那儿，甚至一些年轻艺术家会选择去那儿追梦哈，会偶遇一些前辈啊，指点自己。 他就是从荷兰跑到巴黎去追梦，结果没追成梦， 受冷落， 被梦给揍了一顿，然后就跑到了这儿去避难的。 正好是段子手，我们整个行程太欢乐了。 然后我们看啊，这个下面几张图片是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 对，但这不是我，这个博物馆不让照相 啊， 这个是荷兰很少不让照相的这个博物馆，有很多博物馆都让照相，随便照，但这个博物馆不行。 但是门口有个合照 啊，这个是可以照，这是我们当时的合影，这是我们的团友 啊， 这些团友都超无敌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才子和才女， 对，才子和才女， 看上去从发型判断是的， 有老师，有这个。还有什么律师？对 对，有律师、老师、企业家， 对， 然后高中生，大学，还有，好像企业家居多哈。 对对对， 对， 现在这企业家们确实也是因为时间啊、财富自由啊都好一点了，然后更期望把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得更高一点。像以前他们肯定是去欧洲去过很多次的， 对， 但是他们觉得如果再去欧洲普通的那么走那么游就没什么意思，他就希望这个旅行本身再增加一层附加值， 主题不一样。 哎，对，我们比如说去了了解一下艺术，但是自己呢又通过这个了解艺术的渠道又比较少，那如果跟一个老师一块去的话，那可能会多获得一点 东西。当然那甚至可能有的人已经去过荷兰很多次，但这次去可能会发现以前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国家哈，重新认识了一下。我们那这个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啊，这个时段我们首先看一下耀月的二维码，如果大家想加入到耀月的这种艺术之旅，因为我们会有不同的线，会邀请各种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希望大家现在截屏然后搜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呢具体的出团日期还有详细路线可以咨询我们耀月的代表。然后我们的那个小王总是不是也介绍一下我们海航出行的路线和这个耀月之间是不是有一些深度的合作在不同的线路？ 这个我来介绍吧，就是我们跟海航呢也是有这个可能未来有长期的合作，那包括我们这条北京上海到布鲁塞尔就是欧洲的中心嘛，这条线是未来我们会结合 的， 对，结合的经常用到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旅行体验，像这个机上的体验啊，包括地面的直接体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认可，所以也希望说以后都能够多多用到咱们海南航空的这种服务。对， 好，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或者在一直播平台还有微博上搜索活力982。一会儿在广告间隙呢，我会把这个二维码重新在屏幕上打出来，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旅行线路想了解更多讯息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截图来向我们的专业代表咨询。好，我们稍事休息阶段咨询我广告，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

老师啊，大画家一起开启欧洲艺术之旅。这是我们中青旅耀月带给我们的又一次艺术之旅，而且是高品质的艺术之旅。所以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三位做客来宾。首先这位就我刚刚提到的画家张法中老师，欢迎。 大家好， 哎， 继续，不是大画家啊，就是个 青年 画 家张法中老师，欢迎回来。另外这位是来自于海航国际营销中心的小王总王小村老师，您好。 大家晚上好。 王老师，你要积极的提问，难得张老师坐在您身边， 难得有专业人士。 另外这一位是来自于我们中青旅耀月的代表蓝建雄老师，欢迎。 老朋友蓝建雄又来报道了。 哎，蓝同学又来了，每次都会带来一些很有艺术气息的旅行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广告的时候，建雄同学说了一个优惠的好消息，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因为那个苗山啊，刚才我们就聊到这个去欧洲旅行，那其实有时候自己出行的话，如果买咱们海南航空机票，还可以这个赠送一些福利，所以也请那个小王总介绍一下，好像高铁有福利对吧？ 啊，我很关心这件事儿。对，比如说对于外地的一些朋友来说，他如果要从上海飞或者北京飞，他可能会有一段需要坐高铁或者坐飞机。 欧洲高铁， 对，实际上 哦，你说的是欧铁也有优惠啊？ 对，我们是有联运的。实际不光是在国内的这个就比较这普罗大众的这些高铁啊，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和铁方面呢， 欧洲 Rail 对。我们其实在2017年8月3号到明年的去2019年3月31号，就凡是购买海南航空北京、上海、深圳，然后去到布鲁塞尔航线的旅客呢，均可以同时获赠由荷兰铁路公司承运的比利时至荷兰多个城市的这样往返或者单程的这个高铁票。啊，这样也是刚刚听了这个张老师对艺术尤其是对梵高的这个讲解之后呢，为了让这个潜在的旅客可以更全方位的了解到，这个， 因为哪个城市都有美术馆，对吧？你不能说到了荷兰，到阿姆斯特丹，然后就结束了，说阿姆斯特丹我们看一下这个几个大馆就完事了。其实每一个小城市，欧洲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可能有一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小城市里边存着特别牛的画，对，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你们给提供的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这优惠力度有多大呀？ 还是免费的是吧？ 对， 是纯免费的。哦， 买机票免费。 哇塞，哎，那个买打折的经济舱也可以免费吗？我特别关心。 因为欧洲它这个铁路线实际上是挺贵的。 对， 提前很早买的话还便宜。 对， 但是你要临时买的话特别贵。 所以我这种穷游达人来说，其实欧洲人更喜欢，就比起飞机来啊，这欧洲内飞行他们更喜欢火车，因为安全又舒适，然后呢时间又比较能够相对准时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也不菲。提前早一点订会有一些打折票，但是这个票量很少， 对， 所以这次我们是免费的啊。 对，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预定是免费的。 哦天哪，这个真是一个好消息。 咱们小王总， 对，渠 道就意味着没有 他脸红了。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欧洲的铁路和我们这个国内的高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个其实可以边走边停，然后看很多的风光。 对，其实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那个，就是欧洲很多小的镇上可能都会有一些特别重要的藏品藏在那儿，都是不显山不漏水的。 没错，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经历。我有一年在那个德国汉堡在那儿待了几个月，然后有一天我周末就买了那个欧洲通票，这是欧铁的那个票。我觉得既然买了别浪费嘛，就得空我就下了班，我就直接坐火车去隔壁的一个城市，去了一个叫卡塞尔的一个小镇。多小是吧？但是它有多小，就下了火车街上没有人，那是下午大概2点多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我都怀疑这空城了。后来问路人甲，路人甲说我们的年轻人都去慕尼黑啊柏林工作了，我们这城市剩下的人很小。后来结果看到它这个主干路一直通向一个山顶，山顶有一个城堡特别美，我大概走了40分钟走到山顶，后来上面有个博物馆。我进去想买票进去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看着我说你很有品位。我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啊，你一个外国人。我说这里面有什么呀？他说当年在欧元实行之前，德国的德国马克上面有丢勒画的那个女人半身像的真品，现在是在我们这个博物馆里面陈列的。 哦， 其实我是歪打正着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 比这个还要强。卡塞尔做文献展的时候，你去看当代艺术最好的、最牛的都在那儿。 卡塞尔后来我回来之后，我了解一下，它是德国比较重要的办展览的一个小镇， 没错， 其实也不是小镇了，算是个小城市了。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旅行当中会有不期而遇的一些和收藏品和艺术品的一些亲密接触的机会。如果有张老师随行的话，那就更加了解了。 那得看时间长才行，要不然有的时候你这小镇走不到。 对对， 因为你想，咱们去的时候肯定是奔着那些大家伙们去的，什么梵高博物馆啊，什么这个反正我们要去奔着这些，至少我们看一天没有问题。但有的时候那些小镇呢，可能我们进去走一会儿，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其他东西没什么可看的，但就这一个东西是就是一个惊喜。之前我们去拍纪录片的时候，为了拍库尔贝，然后我们就跑到了库尔贝的家乡，一个叫奥尔南的很小的一个小镇，给我们美的我们都不想回来了，就太美了那个地方。它是在法国和瑞士挨着瑞士 边境的地方， 对对，边境的地方，一个山谷地区。哇，那小城美的，而且呢跟库尔贝，这不200年了吗，跟库尔贝当时存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还差不多，还有好多当时的建筑，当时的街道。哎，就是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如果仅仅是走那些大家伙，可能会感觉有点无聊，但是 会错过很多。 哎，对，有点穿插一点这些小东西的话，这些小地方会给你一些这种惊喜吧。它不像那种说很生硬的，就像加广告一样，帮你给你加一个硬广，是吧？不是那种感觉，它是让你由内而外的感动的那种东西。 但是也得认得出来啊，这是很关键的。 没错没错，它得有一点这个，有点前提啊， 对， 有一点至少对艺术啊，对什么有一些了解，对建筑啊、历史啊。 你说你偶遇一幅画，你得认得出来是谁画的，这是什么幅画，所以这就是我们中青旅邀约的重要性，是吧？ 对， 带大家开启艺术之旅，带上我们的青年画家张老师一起，我们就可以哪怕沿途偶遇一些藏品，都可以认得出他是谁。然后我们继续看啊，今天准备了很多图片和大家分享一些艺术的话题。张老师，这幅画，这个是一个日本的 浮世绘， 浮 世绘。 对，因为这幅画是梵高临摹过，浮世绘它是版画嘛，是印刷的，刻在板上，然后一层一层印刷，可以印刷到很多版，然后大家发着看，是吧？然后也那这样相对下这个每一张这个价钱不就便宜了？然后梵高呢，他是用这个油画的这个材料去临摹的这个，因为当时我第一次去看梵高博物馆的时候，正好遇了一个老外看着我之后特别开心，说哎，正好遇到你了，你中国人是吧，能告诉我这个他这个画上，因为他临摹的还有汉字嘛，说这个汉字写的像不像汉字，我说完全不像，就照猫画虎都没画明白，但是画画的很像，画画的非常像。梵高临摹过很多张这个浮世绘，就是对他自己也有很大的触动，对他自己的艺术也有很大的触动。 我想正好问一个就是外行点的问题，我也不怕丢丑了，就是这个版画 啊， 在很多美术馆看到版画仍然有这个用油画的技巧来画的版画，那这个版画和画在布上的油画，他们俩除了画的这个材质不同，还有其他有什么区别呢？是比如说年代的不同吗？还是风格的不同？要画在板上和布上？ 这个、题材可大了，这个话说起来可大了。咱们就简单说一下啊，简单说一下。首先，这个版画和油画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油画是不可复制的，就是这单一张。版画呢，就是它可以印刷。 对 啊，这印刷至少也能印个十几张，没问题。版画不会破坏，多的话可能能印更多。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就是版画它的这个油画它本身是软笔画的。 对， 它是软笔画的。软笔画呢，相对来说它的变化可能就要更微妙、更丰富一点。那版画可能在这一点上跟油画比，可能就要稍微生硬一些，或者稍微简单一些。所以我们通常看的这个版画呢，都比较刺激啊，比较直接。那这也是它的劣势，当然它也是它的优势。比如咱们看的所有的年画，是吧？那个墙上挂的、门上挂的那个门神，都是版画，都是印刷出来的。就是因为它不是油画，它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细腻，所以它要把自己这个简啊给做到极致，让我们看上去之后那种视觉印象是特别特别深刻的，对吧？而且呢，版画它有套色嘛，套色它这个套色一共能套几个颜色，它不像油画可以重复的上色， 对， 它是就这几个颜色，套完之后这个颜色和颜色之间的对比就特别激烈，特别刺激，那你看上去也更爽。油画那玩意儿特别温啊，尤其是古典画，哎，对，太细腻了，以至于你看着的时候感觉有点闷，对吧？有点太沉闷了。古典画咱们要去欧洲待的时间长了，尤其上教堂里边看一些挂的那个旧乎的古典画，500年 左右的那种，你给怎么看越看越闹心，越看越 是 真的是生理上发生的一种反应。 对，这次的话其实我们也去看了很多的这种博物馆，包括那个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张老师在这个行程当中把他自己的审美观分享给了我们，然后他告诉我们鲁本斯不要看他的大画，虽然很震撼，但是其实他那个用的工可能没还不如他的那个小画或者大画，很有可能是那个工作室的人来帮他做的，所以我 说学徒们助手们， 对对对，包括怎么去欣赏一些建筑，小的建筑有小的建筑的好，大的建筑有大的建筑的妙处。所以我觉得整个行程下来大家收获都挺多的。然后我们现在也想分享，就是说正常一般老百姓他喜欢的艺术和您喜欢眼里喜欢的艺术这个大概有什么区别？对， 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来自于我们看的画的多少。这是最大区别，因为老百姓看画看得少，所以呢他就认为画的写实的画的看起来很像的这些东西他就觉得挺好，因为这个吃功夫，老百姓就觉得这东西吃功夫， 就画得像是吧，觉得 对啊，因为你要没有那个能力的话你画不了这么像啊， 但是意境才重要。 这个也不是意境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看的不够多，看的不够多。当你去欧洲的次数去的多的时候，你逛这些博物馆你会发现长成那样的画太多了，而且真的就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太大意思，个个都差不多，个个长得都差不多。但是你要看 威尼斯那个丁托列宁那个 展托列托， 我就看每一幅画长得都差不多。 对呀、 后来就不 想 看 多了之后你就疲惫了。你这一次我们去了一个这个团友，这团友最后就是最后跟我一块走的那个我们俩自己单独又逛了几个展。我逛这几个展的时候呢，因为就我们俩就放松一点嘛，我就让他带路。哎，我就特别惊喜的发现。他已经开始会忽略画了。 哦， 就之前咱们这个普通观众因为看画看的少嘛，也不太懂，然后到了博物馆之后就一张一张认真看， 第一个馆至关重要。 对，一张张认真看，就生怕错过了什么宝贝似的，因为他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到后来慢慢你看的多了之后，你就知道他有一些确实就不值得看的东西，他可能具备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很低。到后来我们俩自己走的时候，就他进去就是左右一瞅看这些就直接就略过了，然后直奔主题找那些最好，就能发现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的了，就看出来了。 这是靠大数据走量。 对对对，得培养经验，得培养经验。然后老百姓或者说看画经验少的人，他会认为这些画的简单轻松，或者更直接，或者像梵高这样的，对吧，看起来又不像啊，这个颜色又过于刺眼，这种他就觉得这个不是艺术，因为他没功夫，对吧，那种花功夫画的一画可能画一年啊，这个梵高这个半小时搞定了，他就觉得这个怎么能叫艺术呢，那个值一亿，这个就值200，对吧，他就觉得是这样。他这个衡量艺术的方式不是他的创造的这个难度，不是他这个这他背后所给他提供那个背后那个理论上的支持或者他思想上的支持，不是从这方面去看，他看一个表面的东西。所以导致咱们现在这个平台上是吧，网络平台上会有一些教大家画个苹果呀，说画朵玫瑰花之类的，画在上面弄点露珠，弄一些特别讨巧的，这个你看这露珠，因为露珠特别好画，你咱大伙要是真画画的话就知道，露珠就是点个高光，弄个提个反光就结束了。 您觉得好画？ 不，它确实好画，它特别糊弄人，我告诉你，那都特别糊弄人，就我只要教给你，你从来没画过画你也能画特别像，就那露珠。所以就是利用大家这种不懂艺术的心理，然后呢给大家制造一些特别肤浅的这些东西让大家得到满足，然后这种东西呢恰好实际上是反艺术的，实际上是让你越来越远离艺术的，因为让你沉浸在一种这个毫无艺术价值的东西里边嘛，然后你就慢慢的认为这就是艺术了，当你再看到新艺术的时候或者是有意思的艺术的时候，你就懒得去理睬它，你懒得去分析它到底好在哪儿，对吧，因为这东西不用分析啊，它只要像就可以了嘛。 对，这是写实派只是其中的一个画派而已。 对， 所以就是评估这个画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继续看一些很多的图片，比如说这应该是这次 是我们在荷兰看伦勃朗的展览。 伦勃朗在荷兰是一个非常就是国人他们国家人非常国宝级的一个艺术家。 他们会认为荷兰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艺术家就是他，就是伦勃朗。咱们可能认为这个梵高是更伟大的，是吧？ 对，但伦勃朗在荷兰的地位， 对， 他是光影大师嘛。 也不能光说光影大师，因为光影大师呢，我们通常就会认为伦勃朗他早期的作品是最优秀的。实际上，伦勃朗这个人，他对艺术史的贡献，光影只是其中非常微弱的一部分。他更多的贡献呢，就是他打开了绘画，他让绘画里边咱们所认为的那种俗美啊，变成了一种毫不重要的东西。他相当于是把一面这个伪装的镜子给打碎了，让我们看到那个外边真正的世界，那种非常开阔的。所以伦勃朗。他真正的贡献啊，让我们看到他那些后期的画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 那他的夜巡是他的什么时期？ 夜巡是他转折期。 转折期， 就是，夜巡就相当于是一个分水岭，就相当于是滑体，他的滑体流，就是有了夜巡之后，然后他的人生就进入下半场了。下半场实际上是极为精彩的。 对，所以我们想大部分人最了解他的就是夜巡那幅画嘛，因为包括我去那个荷兰皇家蓝瓷工厂的时候，他们当地会有用那个瓷片来做 那个 夜巡，当时也是 太有名了，那幅画太有名了。 他这种光影的艺术是很少，就是在他之前没有人在油画里面呈现那种光的， 不是没有人，其实有人，就是这就是说为什么伦勃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呢，其实就是对老百姓来说容易记，就是伦勃朗光影艺术，但是我们说伦勃朗宏大艺术，宏大是个什么东西，太空洞了，对吧？光影艺术一想就知道了。但实际上伦勃朗在光影这一方面他是有前者的，就是卡拉瓦乔就是他的前者，对吧？就是在那个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他的前者。然后呢，他用了卡拉瓦乔的那种光线，用了卡拉瓦乔那种那个所谓的咱们说这个戏剧性啊，画面里边的戏剧性，然后让他的画面呈现出那种效果。然后他画的比卡拉瓦乔呢还要精致。卡拉瓦乔是一个特别懒的画家，就画画就是能糊弄就糊弄，反正就是离远看特别像，离近了看呢就特别糙。伦勃朗就不一样，伦勃朗他年轻的时候是那种很功利的一个人，他就要挣钱，他就要当头牌，就是相当于我在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这个艺术市场，我就是头牌，我必须让别人知道我各方面都是无敌的，包括光影，包括构图，包括我精细的刻画程度。就是因为他太强了，所以他几乎把艺术当时可以达到的东西全都拿到了，包括他的生活，已经就是在艺术家里边没有人能生活成他那样。但一会儿咱们还讲到另外一个艺术家啊，就是他的这个双生子啊，就是鲁本斯。就他俩当时能达到这种程度，所以他和鲁本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他无欲无求的时候呢，他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艺术到底要表达什么。我作为伦勃朗，我究竟要留下什么？是这些东西吗？是这些我已经登峰造极的东西吗？或者说我能干一点其他的事儿，然后他就在尝试一些别人可能觉得有点不太容易理解的事儿，比如说他画夜巡，夜巡本来就是一个群像，群像的意思就是，你把我们都画在这个画里边啊，让我们大伙排排排，然后我们一二三四，没有注意，没有这个谁是老大，谁是老小，谁掏的钱多，谁掏的钱少，没有这个区别，我们都是一样拿同样的钱。但他把那个夜巡一画完之后，有的人可能连半张脸都露不出来，黑乎乎的躲在最后头，拿的同样的钱，那人能受得了吗？所以就在夜巡这张画里边，他就相当于因为他的尝试，然后就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了。但是他被市场淘汰了之后，相反就找到自己了。这个东西有点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咱们金庸小说里边某个人被打下山崖，然后特别巧的就遇到了某一种神功一样， 歪打正着， 对，歪打正着了，然后得到某一种神功，然后他就是从这儿之后开始进入到真正的可以绝对算是艺术史上转折性的或者是一个高塔性质的这么一个艺术大师。你看他后期的画画那种西方艺术没有过的魄力，我们去看，在他之前，西方艺术不存在这么大的魄力。东方艺术经常啊，就是可以一个人胸怀宇宙的这种感觉，在东方艺术里边经常可以看得到，但是在西方从来没有过。所以他实际上在这方面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所以我们在他的画作，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当中，会发现他的人生变化哈， 对， 作品的变化都是他人生的呈现。 我们也能知道他究竟伟大在哪儿？就是为什么那个荷兰人认为他是最牛的，荷兰的代表。 好，那赵老师，我们就看里面有几个画作，很多朋友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哪怕不太懂的人，我们在美术书上就见过。比如说这幅画，这是美术书里见过的。 对， 这可能 就 是老百姓会喜欢 的，老百姓比较喜欢，但是老百姓现在也不喜欢这个了。为什么不太喜欢呢？就是 我家以前就放这幅画。 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有一些东西哈，本来它是不俗的东西，但是后来生生被掰俗了。为什么被掰俗了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民谣， 民谣本来是很小众的东西，后来呢满大街都放，发廊都放，所以就搞得这个民谣就变得特别俗， 对，就变俗了，家家都摆着。 这张画也是，它曾经是一个有一点叛逆性质的作品。这个安格尔画的嘛，画它的时候实际上是有点反对自己曾经的那个高度啊，他要做一点更不同的东西，但是结果因为它太美了，导致发廊、这个洗浴中心是不是啊，甚至公共厕所里边都挂着这样的画啊，尤其是咱们中国有一些画家模仿他的时候，一个女的抱着个罐子啊，或者是举着个罐子之类的啊，所以就把这个画给逼俗了， 玩坏了是吧？ 硬生生的给玩坏了，硬生生玩坏了。老百姓所以到现在其实也不太喜欢这种东西了。 所以我记得在旅行当中，其实您提到一个二八定律还是一九定律，其实就是说艺术家的审美和老百姓的永远就是反过来的，对吧？像有一阵儿老百姓可能喜欢梵高的时候，艺术家就不喜欢了，但可能哪一天梵高不被老百姓所喜欢的时候，艺术家会喜欢，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我要引用一句话，就是他说这个艺术的敌人是谁啊？艺术的敌人就是中产阶级趣味，就是中产阶级的趣味往往都是这个落后的艺术，而且通常情况下进步的艺术家要领先于人民或者领先于老百姓至少一个时代，所以越好的艺术家一开始的时候越不容易被接受，等到他这个公众民众或者说大家已经认可他的时候，往往他这一波已经过去了，应该是下一波开始了。就像咱们今天看的伦勃朗也好啊，还是那个梵高也好啊，他们都一样，都是太超前了。 不过伦勃朗还好，就是在世的时候还挺有钱的吧？ 他曾经有钱， 是吧？ 曾经有钱，老年就不行了。 但是有钱过，但至少比很多画家要强。很多画家可能人不在了，过去一百年才慢慢的画。 咱们说那个双生子鲁本斯，比他有钱，比他富。 哇， 鲁本斯更牛， 一生都很顺的那个。 我们这幅画也是，其实是很多人专门去打卡的，对，打卡。打卡画， 老百姓就喜欢这个，它比较容易辨识。然后呢，因为这个东西吧，它是人类最基本的审美。从有人类开始，因为我最近在讲中国美术史嘛，讲中国美术史的就是说，我们远古的人类，或者说这个文明刚开始的人类，那个时候人们对于美的要求是什么啊？就是黄金比例，就是均衡、平衡，就是这些特别基本的概念。他们在这些作品里边，其实反映的就是这些概念。对吧，尤其是安格尔也好，拉斐尔也好，这些比较典型的人，他虽然说他们都是比较晚十几世纪之后的人，但是他们和最开始的人们审美是一致的，对吧，他是满足的人类就是全人类的最基本的这个需求，这个东西不是说什么坏事啊，但是至少可以说它并不代表着最高级或者最尖端的东西，但它反映最普遍的东西。 我们在图片里看到很多就是很多的这个驴友嘛，就是对这个画都特别感兴趣，随时都拍照。但其实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每一次其实我挺喜欢去美术馆的，但我通常很少拍，因为我觉得我拍回来应该是不会看的，因为你在那儿看到的效果，肉眼看到和拍出来的差别太大了，不光是景色，画作也一样。 说太对了， 是吧？所以我一般不会拍的。 我要不是因为做节目的话，我也不拍。但是你要做节目，你需要一些图片的话，你的这些图片 对对对 你在网上随便找， 对， 可能像素啊什么都不行。 对。 但是无论如何，你拿手机拍出来，甚至拿相机拍出来，都拍不出原画的效果的， 对， 一定会有偏差。但是你想想啊，它不像大自然，大自然这个东西，这个绿稍微差一点，这个绿叶子和原来的这个自然里边绿叶子差一点，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大自然在造它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有个自然之神的话，在造它的时候是按照随机定律造的，并没有特意的要必须让它变成某一种绿，对吧？但是画家不一样，画家在创造一幅画的时候，他对颜色的要求是非常极限的，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我都要改。所以我们拍出来的实际上跟画家想表达给我们的是两码事， 对， 那你还拍它干嘛？ 所以如果您是记录用是吧，记录 要有用的话， 旁边的简介呀、啊、包括配合图片， 对对对， 但如果是想欣赏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现场 看， 用自己的眼睛感受， 跟我们去博物馆去看。 很多人问我就说咱们怎么懂艺术品，我们怎么去理解艺术品，我告诉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当你觉得这幅画我喜欢啊，或者我看不懂的时候，就在那幅画前面站到腿发麻的时候，你基本上就能懂了，别走，因为大家吧现在有的时候一看不懂了这张画，然后就过去了，就略过了，然后你就永远看不懂它。实际上很多画尤其是现代的画或者当代的画，你只要 用心的去看去体会它的话，你是能懂的，你是能咂摸出一点 味道。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博物馆中间都配椅子的原因。 哎，有一些博物馆特别牛，哎，那椅子给你配的哈，就知道你溜达到这儿肯定会累了，就给你配把椅子，特别牛， 人性化 啊，对，特别人性化。 好，我们节目最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吧，就是蓝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有朋友想参与到我们的耀月的这种艺术之旅，我们会就是邀请不同的大家来跟随我们不同的路线，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艺术，让大家知道艺术其实没那么难懂，只要你愿意开始去懂它，对吧？有没有即将开团的线路，或者是未来的一些行程安排，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未来呢，就是从明年的2月份，也会邀请继续邀请像张法中老师，跟我们一起去印度，还有包括有一些喜马拉雅现在有知识输出的这种老师，去跟他们去聊，看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和线路，愿意去跟我们一起来完成。同时呢，我们也会配合咱们海南航空的一些航点来进行这个产品的包装，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好的资源。都集中的用到这个项目里边。我们请那个小村再给大家讲几句、这个、 可能来不及了，还最后10秒钟，希望大家多多乘坐海航去感受艺术之旅啊！ 还有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张老师的公众号张法中三个字。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如果时间倒流，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绚丽的恐龙时代，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余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余叔讲义理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